快乐多一点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。昨天我舍友呢在煮鸡蛋，煮好之后呢，他闻了一闻，很认真的说这是母鸡下的蛋。我就说你怎么知道了？他回我，公鸡不会下蛋。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碗的叶。想听到更多的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在千年之末的台湾，林忆莲演唱了《铿锵玫瑰》。久违歌坛两年之后的天后林忆莲，在各界期待瞩目下，终于推出了最新的国语专辑《铿锵玫瑰》。在这张专辑当中，我们听到了不同以往的全新的林忆莲。这张新专辑收录了两首林忆莲所写的曲子，其中《铿锵玫瑰》即被选为第一主打歌。这首由林忆莲谱曲、李宗盛作词的歌曲格外引人注意。其实林忆莲多年来一直尝试着作曲，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收录在专辑当中，而且竟然意外地被选为了主打歌，并且颇受乐评的推崇。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，还从不依赖谁，一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和尖锐。他承认后悔，绝口相信爱无悔，爱无悔，等待绝对。他从不以为爱最美，他说那全是虚伪。像狂野的玫瑰，用脆弱的花蕊，像凝结那寒季的雨水，最温暖却暧昧，似是而非，让那直觉自己发挥。他一直给，每一次给，越尽心以为，心碎也无所谓。若一心给，相信爱无悔，爱无悔，太绝对。他从不以为爱最美，他说那全是虚伪。像狂野的玫瑰，用脆弱的花蕊，像抗拒绽放后的枯萎，最温暖却暧昧，似是而非，让那直觉完全发挥。他一直给，一直给，每一次给，有几心以为，心碎也无所谓。你真心给，

想你。总在黎明来临之前，我还是清醒。什么时候我才可以进入你的心？好想对真正的爱，真诚的情，遗忘吧过去的事，不要再怀疑、yeah。我仿佛可以听见你的心跳，你的声音，不要只有在梦中才能看你，才能靠近。我可以慢慢。真正的爱，真正的情，遗忘吧过去的事，不要再怀疑、yeah。 我仿佛可以听见你的心跳，你的声音，不要只有在梦中才能看你，才能靠近。我可以慢慢的等，直到你在你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人进去，或许你不曾接受真正的爱，真正的情，遗忘吧过去的事，不要再怀疑。我仿佛可以听见你的心跳，你的声音，要只有在梦中才能看你，才能靠近。我可以慢慢的等，直到你离去。 身边的人们见了只会询问你每个月挣多少钱，买没买车，是租房还是买了房，房贷还清了吗，却很少会有人关心你一句，对自己好一点吧。余生太短， 你该对自己好一点了，请学着善待自己，善待坚强乐观的自己，别再为不在乎你的人落泪。与其渴求未知的温柔，不如先加倍对自己好。

红颜残疾独饮阑珊，谁叫我身手不凡，谁让我爱恨两难，到后来肝肠寸断，幻世当空，恩怨休怀，舍无黎明，六尘不改，且怒且悲且狂哉，是人是鬼是妖怪，不过是心有魔债。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，贵人为师生死无关，善恶浮世真假界，尘缘散聚不分明难度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如果说宽大敦实的 V 八肌肉车代表了美国汽车行业的黄金年代，而拖着个大屁股的旅行车是顽固欧洲佬的最佳代步伴侣，那能够代言中国当下汽车市场状况的，一定就是各种各样的 SUV 了。当然了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中国消费者并不能很随性地购买那些尺寸巨大的越野机器，不少中型 SUV 的价格对于二三线城市家庭来说也是颇为昂贵了，所以大部分对空间和通过性能有所要求的购车族几乎都对紧凑型 SUV 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，特别是那些基于轿车平台研制、驾控灵活、乘坐舒适的车型，基本上是很多年轻人购买第一辆或者是第二辆的首选。紧凑型 SUV 的受欢迎程度，在即将开幕的北京车展中的产品占有率上便可见一斑。据可靠消息，这次北京车展将有超过100款全新车型与消费者们见面，而紧凑型的 SUV 在其中占据了五分之一的席位，价位也涵盖了从5万到50万的多个档次，用令人眼花缭乱来形容毫不过分。各大品牌争着抢着造出来的各类紧凑型 SUV 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目标锁定了灵活、个性和激进， 大方向几乎都是为年轻一代购车族提供一辆外观漂亮、驾控灵活、动力凶猛的个性座驾。至于 SUV 自身所具有的越野属性和拉货属性，在这里都是浮云。北京车展要来了，你有没有什么中意的车型呢？两年一度的北京车展你会去吗？当然了，我们969电台也将在北京车展期间对车展进行直播，如果想在车展现场与969主播亲密互动，欢迎来北京车展找我们哦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物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物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会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这一辈子或许要吃很多的苦，很少的甜，也许你会被同事误解，想解释最后还是忍了下来，也许你会被家人责难，想辩驳最后还是委曲求全，但请你一定要相信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，都无法真正将你压垮。 长长的日子，你在

情感一旦逝去，也就再也回不来的感叹了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，知名度不是很高，但是我个人很喜欢，来自于张信哲，不做你的爱人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乐车帮 4S 店养车只要199元。 乐什么？ 乐车帮。 什么帮？ 乐车帮。乐车帮 APP 4月12日起 ，4S 店养车只要199元。 快下载乐车帮 APP。 小李，这次我们全家的旅行安排的不错。 我这次找的是六人游定制旅行，六人游安排的行程、机票、酒店、用车都非常专业用心。 好，以后就让六人游提供定制旅行服务，跟着六人游定制旅行才是真正享受旅行的快乐。